见面的那一刹那，我突然感到一丝丝的陌生。我爸的头发怎么白了那么多，两鬓花白，而且额头也变大了。仔细一看，原来是你的发际线后移了。我爸怎么没以前那么高了，原来是你的腰不如以前直了。我爸的眼睛看着不大对劲，原来是你的眼袋下垂了更加明显。回到了家，我真真切切地发现你开始变老了。我刚开始对于你这种变化并不以为然，人都会变老的嘛。但是就在我教你使用一款新的软件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自己该长大了，该替你承担一些东西。暑假的时候有一个挺好的活动，我们两个可以一起参加，但是需要在网络上进行面试，有一个专门的网络平台可以登录，然后我们上传自己的资料，对照着资料介绍一下自己，阐述自己所具备的能力，录制一个不长于15分钟的视频，不满意的话自己还可以重新录制，然后再提交视频。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面试，可是没想到你竟然录了一下午。当你登录上平台，不知道下一步该如何操作的时候，我很惊讶，这还是那个可以教我电脑的爸爸吗？怎么现在连这个都找不到？当你录完了第一个视频却忘记了上传资料的时候，我觉得你可能是不走心忘了。当你第二次录完视频超时了的时候，我觉得你可能不太在意这个活动，随便录了一下不专心。当你第三次录完后说你忘了把耳麦靠近嘴边，导致声音很小且时断时续的时候，我觉得你是不是不想参加这个活动。当你第四次录完后嗓子都有点哑了，我这才反应过来，当我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成长的时候，你在慢慢变老。很多我习以为常的操作，对于你来说却是第一次的体验。在这里爸爸，我要和你说声抱歉，你那天录制视频的时候总是有一环漏掉了，反复了好几次，我的态度很糟糕，很不耐烦。其实事后我想了很久，我想起上小学的时候，你第一次教我使用 Word 文档，我也总是记不住，总是按错键。但是那个时候的你很有耐心地教我，现在变成了我教你，我的态度不应该那么糟糕。说实话爸，我都上大学了，我还没真正意识到你在变老。不知道变老这两个字对你来说是不是很扎心。我还记得以前我总觉得我爸无所不能，会做我喜欢吃的菜，会带我去别的城市玩，甚至从来都不会迷路，会教我做我不会做的题，有什么问题我都会来问你。但是慢慢的我的想法开始变了。最近你常说岁月不饶人，当我看见你稀疏的头发的时候，我感受到了你的无奈。但是爸，我在成长，以前我总是依赖着你，现在我努力提升自己，希望日后我能成为你的依靠。离家的路很短，回家的路却很长。本期家书栏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下期将继续由我的小伙伴为您带来关于家书的那些事儿。 相见却还在等的人不太多，连起来也让人心碎。 我发现小轩同学这封信啊，简直是戳中我的泪点。因为从小到大，我最害怕面对的就是爸爸慢慢老去的这个事实。我记得读书的时候，每次读到朱自清的背影，我这鼻子都是酸酸的。那现在是越来越不敢读，一字一句都能够读出感同身受。 对，年龄越大越是这样。那小的时候呢，总是觉得老爸呀是那么刚强、坚毅和严肃，也觉得永远都看不懂他的心事。这个父亲永远是自己的保护伞，要是被谁给欺负了呢，哎，就对他喊一声说：“哎，你等着，我回去告诉我爸去。” 大家伙还记得吗？就说两年前的时候，筷子兄弟有一首歌叫《父亲》，当时我真的是听一次哭一次。网上有个问题征集，说是哪个瞬间觉得爸爸老了？那今天我们也摘录了几条，跟大家来共同分享一下。一位网友是这么写的：大学毕业后，我在广州工作，父亲在广东的工地上干活。有一次，父亲在广州火车站坐车回去，我去送他。我带他去吃晚饭，想帮他拿行李。父亲一把把行李背在背上，说不用。我走在前面，父亲跟在后面。我不时回头张望，在拥挤的人流里，父亲佝偻着身子，唯唯诺诺跟在我身后。20年前，我在他身前蹒跚学步，咿呀学语；20年后，他在我身后步履蹒跚，两鬓斑白。我难过的鼻子发酸。那个曾把我驮在肩上的男人，那个曾冲我发脾气的男人，竟然已经苍老成这样了。 那第二位网友也回忆说呀，说那年大学毕业，家里希望我在老家当老师，我执意要去外边的世界看看。为了这个，跟我爸是大吵了一架。吵着吵着，我爸眼眶红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爸爸流泪。那一次，我觉得那个曾经像大山一样坚强的爸爸老了。我看到他眼角有了不少皱纹，晶莹的眼泪在他的眼角的沟壑渗开，让我那样的手足无措。最终爸爸同意我去北京，但那一场景印在我的心里一直无法忘怀。 第三条网友留言呢，也是真情流露。他讲述了父亲的故事，这故事里面说，我父亲现在生意失败，面临着要卖房子的决定了，但是他每天回到家看到我们俩姐弟都是一脸开心的样子，我可想而知他内心的痛苦，真的好心疼的。 其实这些网友的留言呢，很真实，很感人，真的是看了之后让人心中是五味杂陈的感觉。光阴似箭，父爱如山，父辈抚养我们长大成人，默默地为我们撑起了一片天，那我们又为他们做过些什么呢？ 听了这么多感受，各位大学生和网友朋友们，有没有想要分享给我们的故事呢？本期节目的线下互动话题就是发现爸爸老了的那个瞬间，请把你的故事、感受、经历分享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箱是 rbc@fm982@163.com， 欢迎您的投稿。 当我们面对家人的时候啊，既是坚强的，也是脆弱的。下面跟大家分享的这封信就很有年代感了，来自60多年前，信的作者是一名年轻的女学生，名叫周吕云。 1949年就读于国立交通大学的周吕云，闯过了一次惊险的生死时刻。当年1月27号晚上，中联邮轮公司的豪华客轮太平轮因在舟山群岛附近与建元轮相撞而沉没，近1000名乘客因此丧命，仅38人获救。 对于周吕云来说呢，并不会游泳，但是他在同学叶以公的帮助下得以生还。得救之后，周吕云写了一封信给父母，刊载于第3卷第2期的《轮机月刊》上头。信中详细叙述了太平轮失事以后，他和其他旅客遭遇的险情、心理活动以及得救的经过。这封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父母亲，此信到时想你们定已收到电报了。关于我死而复生的消息，将怎样使得你们高兴啊？1月27日深夜11点05分，我们被船的猛击撞醒了。听船员说，我们的船和建元轮相撞了， 而渐远渐渐下沉。跑出了舱门，就听见一片悲苦的呼救声。我眼看着舰员在五分钟内就沉没了，好多人都浮在水面上呼救，而我们的船仅救起了他们两个人，就预备继续前进。我的同学宫格说，假使我们像那些人一样浮在水面上呼救不应，将是如何不堪设想的事啊。舰员轮完全沉没后，我们的船已根本无法前进了，后舱已经充满了水。宫格说我们得赶快准备，于是抢了两件救生衣，他自己是会游水的，我们一起挤上救生小船。我不会穿救生衣，于是他给我穿好，他教我要竭力镇定，不要怕，并且教我下水后不要慌而乱动，用两只脚好好的打水。船上的人因为慌了，大家都挤在救生船上，船主毫不管事，结果救生船并没有放下水。等到船已万分倾斜的时候，救生船还尚未放下水，绳子用刀也割不动。一会儿我们觉得脚下全是水，忽然水到半身，再忽然船就完全沉下去了。起先我的手还和我宫格牵在一起，但是一阵海水涌上来，大家失去知觉，我只觉得身体往下沉，水从耳边划过，我还可以听见水从耳边划过的呼呼声音，好像身体被夹在什么东西里，水不断地从嘴、鼻、耳里进入肚子。我一时想着什么都完了，但是我感觉在海水里淹死太难受了，我觉得这样死太不值得，我宁愿死在炮火里或实验室里。我还想到你们将如何发急。奇怪得很，我淹在水里脑筋一直很清楚很镇静，心里一直镇定，简直像做梦。我心里一直在想，我真的就死了吗？真的就死了吗？我忽然想起了宫格教我怎样浮出水面，我真的用两脚不停好好的划水。说也奇怪，人便真的渐渐向上腾了。浮出了海面，我便想我是得救了，抓住一块木板，但是木板太轻又沉了下去，结果不知怎的被冲进一个大方木块，有四五个人坐在上面，我抓住一个铁饼子，但是力气又用尽了，而且棉袍子浸在水里太重，无论如何我都爬不上去。我拼命向那几个人呼救，他们毫不理睬，一来他们的力气也用尽了，二来方木块上人坐多了容易下沉。我叫了好久以后，才有一个人肯拉我一把，总算爬了上去了。原来这块木块就是浮筒，不容易沉。这个时候我才开始觉得冷，浑身打抖，直挨到第二天早晨7点左右，才有一只舰船来救我们。我浑身都失去知觉，他们把我拉上救生小艇，再用绳子吊上大船，然后把湿衣服都脱掉，用毛巾和热水擦，穿上干的浴衣，吃了一杯酒和两杯咖啡，睡在他们有火炉的床上。下午2点到了吴淞口，上了自己的船，然后到了外滩，棉袍等依旧很湿，他们把浴衣送给我了。船到码头的时候，看见宫格的父亲走来，他要哭了，但我有什么办法安慰他们呢？我们两只船上那么多人，仅38人获救，4个人被救上来的时候已经冻死了。不过我听说一部分人被救上另一只船开往香港去，还有些人被冲上附近的小岛去。叶就把我送回交大就回去了。现在我眼睛一闭上，就觉得身体漂浮在水里，渐渐往下沉，往下沉。 翻看这篇生还者的家信，太平轮沉船时的情形以个体体验的方式独白出来，这种感觉特别的震撼，而且有冲击力。 或许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艘航船，在这艘驶入白昼或前行于暗夜里的航船之上，每个人都在演绎着生命的故事。 向着未知的彼岸远航，却又似乎从没有真正抵达彼岸。好了，下面时间咱们继续分享同学们的家书。下面这封信呢，是来自广西南宁的苏书同学，信的名字叫做《小朋友的话，未完成的牵挂》。 这里有你一封信，不要邮票， 不要邮票， 只要你， 只要你。 离开了家乡， 离开了家乡， 我更想念你。欢迎收听家书系列栏目。 大家好，我是苏书，来自广西南宁。我在南京大学，距离我的家乡1773.4公里。这是我写给爸爸妈妈的信。爸爸妈妈，还记得2天前我拿给你看的那幅画吗？大面积的黄色色块占据着画面的主体，上下各有灰白红黑四色作为点缀，是抽象而又美丽的旷野之景。我不是个常换手机背景图片的人，却拿这幅画做了锁屏。你们没说什么，只是稍微想了想，询问地说，这幅画的感觉有点像那个喜欢用色块的画家。我这时候才告诉你们说，这幅画的标题就叫做《蒙德里安变奏》，而它的作者是一个自闭症患者。你们有些惊讶地哦了一声，没聊几句便把这个稍显沉重的话题岔开了。我知道，大概对于每一对父母来说，自闭症、精神分裂症、智力障碍，这些病症都是浓重的阴霾。孩子健康是幸运，而沾染了这样的阴霾就是命运，是日复一日枯燥的训练，是无微不至、无所不包的陪伴，是比普通家庭多出无数倍的努力，却换来无数倍的担忧。有时候回忆起我出生和婴儿时期的坎坷，你们也会轻描淡写地讲一些我不会知道的事情，关于我早产一个月，心肺功能较弱，关于妈妈生产时脱力，不得已要使用产钳，小小婴儿有着窒息的危险，最后这个小家伙还是因为头部挤压而变成了一个尖脑袋，且只来得及啼哭一声就和家人分离，孤零零地住进了保温箱。时间已经过去了20年，我猜不到你们在说这些往事时究竟还抱着怎样一种心情。也许你们已经能在饭桌上轻松地开着我的玩笑，但是我听到这些磨难还是心有余悸的悲伤。你们那时候一定带着百倍于我的揪心和害怕，等待我度过坎坷，平平安安地长大吧。就像每一对初为父母的年轻人对他们孩子最朴素的期望一样，但是画下这些画的小孩子和大孩子们，他们连这样简单朴素的期望都承载不起，他们的爸爸妈妈应该很难过也很艰难吧。那天我的朋友圈里都是这些充满灵性的画作，大家纷纷分享自己购买的画，参与进这个能够帮助他们的公益筹款项目中。只要1元钱买下一幅自己喜爱的画，就能为这些有着缺陷但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们贡献一份力量。所以我也买了，就是你们看着很像蒙德里安的那一幅画。其实之前我没有少看关于智力障碍患者拥有某方面超能力的报道，仿佛天才与磨难共生的耀眼与凄美，让他们的人生故事显得荡气回肠。但我却是在这一场1元购画的活动中产生巨大影响后才了解到，有某些天赋的患者只占全部患者的极少数。拿自闭症来说，像电影《雨人》的主角那样记忆力超群，或是在音乐、绘画等方面才华横溢的人极为稀少。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九八二青春联盟， 九八二青春联盟， 青春的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大学的春秋，故乡的冬夏，一张车票连着两地的相思。这里是一封封来自高校学子们的书信，在一个称为远方的异乡眺望家的方向。我心底惦念的人，你还好吗？我想和你说说心里话。家书情感线，留住你的感情记忆。 看见未来，生而不同。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八二青春联盟的主持人浩兰，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和蜻蜓 FM 共同推出的青春联盟周末版家书情感线。 大家好，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九八二青春联盟的主持人一心。那本期节目的线下互动话题就是发现爸爸老了的那个瞬间，请把你的故事、感受、经历分享给我们。 我们的电子邮箱是 rbc@fm982@163.com， 欢迎您的投稿。接下来仍然是分享同学书信的部分，这封信来自北京的静静同学，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诉说。重度尴尬症的我敲开了陌生人的门。 这里有你一封信，不要邮票， 不要邮票， 只要你， 只要你。 离开了家乡， 离开了家乡， 我更想念你。欢迎收听家书系列栏目。 大家好，我是不愿透露姓名的静静，来自北京，我在南京大学。距离我的家乡1020公里，这是我写给爸爸妈妈的信。爸爸妈妈，好久没有和你们打电话了，最近家里还是那么热吗？说来你们可能不信，开学第一周的我忙得好像一个团团转的陀螺。虽然对于正在军训当中的大一学弟学妹来说，真正繁忙的学习生活还没有开始，但各个学生组织和社团对他们的招新已经在悄然进行中了。老爸，前几天我总是想起你之前给我说的，你们公司最近要招实习生，各种程序有很多麻烦，而直到现在我自己真正开始做海报、写推送，开始一点点进行招新工作，才明白当时我不以为意的麻烦需要多少人的工作和配合。拿我们社团来说，还没开学，大家就在网上连续一周不断讨论更新招新的相关计划和宣讲介绍活动的策划，新生还没入校，我们就迫不及待地潜伏进新生群，不时发几个推送链接，打着广告。哈哈，怎么样，是不是听起来有点像什么邪恶的传销组织？所以老妈，你对于我们招新的花样的了解还是 too naive 了。可这不是居委会那种随随便便的普法宣传，每个组织和社团都竭尽所能为了招到更多的小鲜肉们。而说实话，对于我来说，最大的考验不是在于写广告或是 P 图宣传，而在于一个神奇的仪式，刷宿舍。不知道你们俩还记不记得，去年刚入学的时候，学校发了一本小小的安全手册，里面有一条叫做警惕陌生人的大话，而刷宿舍其实是和这条温馨提示完全相悖的原则。所谓刷宿舍，指的是学长学姐们根据情报敲开一个个新生宿舍的门，向素不相识的学弟学妹们推荐自己所在的组织或社团。我能想到老妈，你读到这儿一定会倒吸一口气， 我这种重度尴尬症患者怎么能完成这种主动上门的尬聊呢？今天回忆起来还是很不可思议，但是我们做到了。还记得把手放到第一扇宿舍门上的时候，我大脑一片空白，说点啥，该做出什么样的表情，学妹拒绝我怎么办，或者她不开门怎么办。而当门随着嘎吱的声打开，我和同学在紧张中还是迅速露出最友好的微笑，口中说出迎新词，一边介绍基本情况，一边回答着他们抛出的问题。很遗憾，我不能说所有我们敲开的门背后都有友善的欢迎，但我能骄傲地告诉你们，无论是面对笑容还是冷脸，我们都保持着热情与友好。到关上最后一扇门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刷宿舍可能不仅仅是一项招新日程，它对于我们招新的人来说也是一种提升，甚至是一项测试。我还记得我小学时我们一起出国旅游，老妈一定要推着不情愿的我走到陌生人面前问路。曾经我暗自希望永远不会再需要和陌生人尬聊，但当看到开门的学妹好奇的表情，看到学妹递过的椅子招呼着我们快坐快坐，我突然觉得这种拜访不仅仅意味着尴尬。今天我坐在这里写这封信，想起我曾经见到生人时手足无措的尴尬症，又想起昨晚敲开宿舍门的笑容与闲聊。爸爸妈妈，我突然有点小激动，一部分是因为手上填满的长长的报名表，一部分更是因为我看到尴尬症在离我越来越远。不自觉想起我们的招新词，加入我们，给你更多惊喜。离家的路很短，回家的路却很长。下期将由我的小伙伴继续为大家带来关于家书的那些事儿。 当我的笑灿烂像阳光，当我的梦做得够漂亮，这世界才为我鼓掌，只有你担心我受伤，全世界在等我飞更高，你却心疼我小小翅膀，为我撑起沿途休息的地方。当我必须像个完美的小孩，满足所有人的期待，你却好像格外欣赏我犯错犯傻的模样。我不完美的我，你陪着我想，完美的勇气你说更勇敢，不完美的泪你笑着擦干，不完美的歌你都会唱，我不完美其实你却放在心上，这不完美的我你总当作宝贝，你给我的爱也许不完美但却最美。 哎，不过话说回来啊，这面对陌生人的时候，我也是会犯这个尴尬症的。比如说，当陌生人坐在我对面的时候，我就会有时候很紧张，浑身不自在。我估计有不少朋友应该是也会有类似的感受吧。 应该是。 比如说，在图书馆看书的时候，如果对面坐着一个人，你就会担心说他的目光，哎，会不会总盯着自己看呢？ 对，那曾经就有朋友给我形容过这种尴尬症的这个体验啊，就是一种什么体验呢？就是说，哎呀，周围人都在盯着我，哎呀妈，哎呀，那个感觉就好像就是自己被钉在了墙上那种，感觉自己这饭也不会吃了，路也不会走了，然后整个人就僵住了，就傻在那儿了。那其实这话呢，也对。我的一个好朋友啊，就经常说自己有这个社交焦虑，在意别人看他的一个目光，很在意别人怎么评价自己，那总觉得自己在人前的表现不好，而且心里就想啊，他就问我，他就说这个，说要是我说的不好怎么办？那我就回了他一句，我说放心吧，反正都在玩手机呢，没空夫盯着你看。 没错哈，人和人生都是应该放松的。 那仔细想一想的话呢，你是谁呢？大家真的都会很关注你吗？或许呢，你的头脑就能够冷静一些了。其实很多时候啊，我们都是太在乎他人的目光了，总是感觉自己已经置身于人生舞台的中央，也放大了我们的存在。 哎，对，那在这种放大镜的下边呢，我们难免也会有一些担心，比如说这个会不会出错啊？啊，出了错怎么办呢？或者我要怎么继续下去啊？会不会被所有人嘲笑啊？哎，这样的担心，其实在刚开始，我觉得它是一种激励，但是如果说过度的担心，那就会放大焦虑的体验了。 其实每个人都有缺点，都可能会被人发现，所以说还有什么好担心的？ 哎，对， 只要想明白了这一点，那心里的尴尬症就会减轻不少。好了，接下来的这封信呢，是湖南长沙的夏一汉同学的家书。我在 Samsara 剧组的两天一夜。 好，一起来欣赏。 这里有你一封信，不要邮票， 不要邮票， 只要你。离开了家乡， 离开了家乡， 我更想念你。欢迎收听家书系列栏目。 大家好，我叫夏一汉，是微电影《Samsara》的女主角，来自湖南长沙，距离我的家乡886公里。这是我写给爸爸妈妈的信。爸妈，在度过至今为止最短的一个暑假之后，我重新踏上了驶向南京的高铁，回到学校参加夏令营课程。因为已经从上一届的学长学姐那里了解到我们这次夏令营会有拍摄微电影的任务，所以我的内心还是蛮期待的，不知道以我这种半吊子水平能搞出个什么东西来。由于时间有限，我们只有两个整天的时间来完成微电影的拍摄部分，于是在这种懵懵懂懂、一脸懵逼、慌慌张张、手忙脚乱又不知所措的状态下，我们的剧组浩浩荡荡地开机了。你们一定要问，我们班有没有男生，这该怎么拍呀？为了弥补剧组缺乏男演员这个硬伤，整个剧组成员在地铁上召开临时会议，想出了一个集悬疑、恐怖、青春于一体的烧脑剧本 Samsara， 中文意思呢就是轮回，是不是很有感觉呢？你们肯定还会担心时间来不及写分镜剧本怎么办，放心吧，我们剧组采用独特的一边拍摄一边完善分镜剧本的方法，极大地提高了剧组的工作效率。当然我们的微电影拍摄也不是那么简单的，虽然不用在阳光下暴晒，但是在八月南京宛如蒸笼一般的天气里裹着黑色大衣奔跑也是够呛了。虽然剧组的设备简陋，但是每一个机位都需要精心挑选，导演和摄影也都煞费苦心。虽然剧本短小，但是需要的道具、采景的场地可不能含糊。这两天我们剧组起早贪黑，分秒必争，白天汗流浃背马不停蹄地拍戏，晚上回到寝室浑身骨架像是被人打散了一样，可是到了第二天早上闹钟一响还是会立刻爬起床来开始工作。拍摄过程虽然艰辛，但是作为一个逗逼剧组，欢乐自然是少不了的。作为微电影的女主角，我虽然演技一流，但是记台词却是硬伤。有一场在我自己宿舍的戏，我的台词本来应该是我还有事儿出去一下，可是每次话到嘴边就变成了我先走了，那种语气跟来家里做客的客人一模一样。除了傻白甜的女主角，我们的音效师呀也是个戏精，因为能力有限，拍摄时收音的腔麦时有入镜，于是腔麦经常遭到全剧组的嫌弃。这时音效师就会化身为腔麦，一脸悲愤地说道，瞧瞧这些女人，鬼知道这两天我经历了什么，整个片场顿时爆发出杀猪般的笑声。对了爸妈，我们还专门拍摄了花絮，记录我们剧组的点点滴滴，就比如摄影为了镜头又摆出了一个什么扭曲的姿势啦，镜头里看上去光鲜亮丽的道具实际上是多么粗制滥造啦，应有尽有。这两天时间一晃而过， 却牢牢地印在了我的心里。紧张的拍摄节奏迅速拉近了所有人的距离，大家齐心协力为 Samsara 贡献自己的力量，享受着合作的喜悦。我想这也是学校为我们开设这个夏令营课程的意义之一吧，而不仅仅是要提高我们的专业能力。好了爸妈，这次就写这么多了，因为我们剧组严重缺乏劳动力，女主角这就要去剪片子喽。离家的路很短，回家的路却很长。下期将由我的小伙伴继续为大家带来关于家书那些事儿。I wanna be left behind. Distance was a friend of mine. Catching breath in a web of lies. I've spent most of my life riding waves playing out to die. Shadow boxing the other half. Learning how.Catching my breath, letting it go, turning my cheek for the sake of the show. Now that you know this is my life, and that won't be told. I'm supposed to be right. 不光靠颜值吃饭，还能做后期，抢视频制作老师的饭碗了也是。这个微电影呢，我肯定是没有拍过。不过呢，听这位同学讲的这个幕后花絮，也感觉他的这个剧组还真是挺欢乐的一个地儿。 哎，很多经典的剧集呢，不光是正片十分吸引观众，就连幕后的 NG 呀、花絮呀，大家也是一点都不想错过。对喜欢某位演员的粉丝来说呢，这花絮里的表现会更加接近演员真实的生活，或者说呢，是能够看到导演为拍摄的种种用心。就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啊，咱们节目当中呢也曾经聊过的这个《战狼二》，有很多观众啊就非常好奇，说开头那段长达6分钟的惊艳开场长镜头是怎么拍摄的。 这个呀，据媒体披露，《战狼二》开场一段6分钟的水上水下一镜到底的镜头，剧组拍了整整半个月，演员和摄影师呢更是每天要在这个水中泡超过10个小时。为了赶时间呢，吴京和工作人员都是直接在水里边吃东西补充能量的，这个其实甚至是冒着生命危险在挑战自己的一个极限。 其实啊，不管是拍摄成小成本的微电影，还是说投资过亿的商业巨制，这严谨认真的剧组和创作态度，那观众都是能够感受得到的。同样呢，敷衍应付潦草的创作也是不要怪观众们不买账。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咱们还是再来听一封江苏的鹏鹏同学写给妈妈的一封信。这信的名字叫做我好想告诉你猫病青年是个什么玩意儿。 这里有你一封信，不要邮票， 不要邮票， 只要你， 只要你。 离开了家乡， 离开了家乡， 我更想念你。欢迎收听家书系列栏目。 大家好，我是鹏鹏。来自江苏，这是我写给爸爸妈妈的信。爸妈，你们一定不知道，新学期开始，刚到宿舍楼下时，我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我放下行李，低头找猫。在寻觅那只叫年糕的猫咪无果后，我感觉世界顿时风云惨淡，并且开始脑补出一场年糕被欺负驱逐的年度大戏。这时微博突然有提醒，关注的博主更新了猫片，也就是猫的照片。我立即打开，一张张的刷起来，不亦乐乎。也就是在这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成了日日吸猫的猫病青年。我的身边存在着这样一群特殊的猫奴，每天靠看微博上其他博主所饲养的猫咪的照片视频来安抚自己撸猫的欲望，也就是领养猫。 他们宣称如今有没有猫才是衡量现代人成功与否的标准，也经常互相鼓励，稳住，我们一定会有猫。一日不惜猫则沮丧万分，你们可能不解，但猫病青年确确实实在我们这代人中真实存在着。前几天看了一则报道，20到29岁青年中63%云养猫，北上广为重灾区。你们记不记得前几年有由都市白领组成的捏捏族横行超市？当时爸爸还说，那些因工作压力大而选择到超市里揉捏饼干方便面来宣泄情绪的年轻白领都是心理出了巨大问题。我想曾经的捏捏族也有可能成了如今云养猫大军中的一员。与硬脆冰冷的食品相比，猫咪软糯的叫声和柔软蓬松的毛发无疑是更令人身心放松的存在。而猫与白领同样孤独地行走在都市，却多了几分傲慢和目中无人的气场，可爱却不谄媚，亲昵而有距离，沉默却有力量。或者说，猫是白领心目中想成为的那个自己，成为猫的保护者也就成全了自己的梦想。独自生活太久，出租屋容得下日后展翅的梦想，生活却疲累的没有间隙再去喂养一只猫。最便捷的方式就是利用手机这样的便捷工具观看猫咪直播，甚至可以和猫进行互动。本应虚拟的想象因实时直播而显得更加真实，在化解孤独和焦虑的同时又不用承担照顾猫咪的责任，何乐而不为？我们虽然还没有毕业，更没有接触职场的乏味枯燥，却也在繁重的学业压力或者各种活动中无处脱身，也就成了猫病青年的一员。我曾经翻看猫咪的照片，翻看到半夜3点，整颗心都浸泡在甜蜜中无法自拔。这种病让我心怀喜悦，又让我格外紧张。什么时候连吸猫的时间都没有了，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但与此同时，猫病也是幼稚病的一种。如果总念着温暖的东西，总想逃避现实，就像个巨婴，恐怕是种更严重的病。我不想再做个猫病青年，嚷嚷着不想长大了。总有一天，我会肩负责任，照顾自己的那只小猫咪，也照顾好自己的神经。离家的路很短，回家的路却很长。感谢收听本期的家书节目，下期将继续由我的小伙伴为大家带来关于家书的事儿。 故意让我找到你，是你的小秘密，呆滞的眼神，阿娇的小表情，终于找到你，还一点不愿意拥你在怀里，马上离我远去。 这个很多人都觉得这个猫咪啊是神奇的生物，那么问题就来了，就是这些神奇的生物难道只是像互联网上展示的那样，它只会在盒子里钻来钻去吗？啊，或者说是对着食物喵喵喵啊？其实事实上，猫能做的不只是在互联网上为人们提供娱乐。明尼苏达大学的研究人员也发现，养猫可以帮助释放压力，缓解紧张，从而降低了罹患心脏疾病的风险，甚至能通过猫咪的叫声来治愈。 这两年呢，我发现猫咪也是不负众望的成为了社交新宠，它们是凭借柔软的外表 高冷的脾性以及你永远摸不着头脑的下一步动作风靡网络。那现在年轻一代当中这猫奴现象是很普遍的，一日吸猫终身戒猫， 对对对， 也被戏谑的道出了他们对猫难以割舍的狂热痴情。 其实这个还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社会现象，而且就是在移动互联网的时代，没有门槛的这个叫云养猫啊，这个词儿也是应运而生了。那猫咪的这个表情包呢，也成为了一种社交的新语言。猫片啊，什么叫猫片呢？也就是这个猫的动态视频啊，也成了一种减压的利器。更有意思的就是，会有猫的这句话成为了猫奴团体的认证口号和精神支柱。 我突然想到啊，这个病毒内容传播专家萨姆福特曾经这样解释过，他说猫啊是一种完美的情绪画布，因为猫的神情和肢体语言不易懂，所以说呢有了更大的诠释空间，观看者呢可以容易的把自己的情绪投射在猫的身上，因此对猫的动作分析呢还掺杂着观看者的主观情绪，就成为了一种自我映射和情感出口。 那至于这个云养猫啊，只能看不能摸，那也是只能靠脑补来想象，就像一场注定没有结果的异地恋。那么云养猫到底养的是什么呢？我琢磨呀，养的大概就是那么一种情感的缺失，把别人的猫当作自己的精神寄托，弥补自己的某些遗憾。那我也愿意相信这些云养猫们是发自内心渴望，就那个瞬间这些猫咪们是真的只属于他们的，哪怕这个时间只有一秒。那最后也祝愿广大网络蹭猫族啊，能够早日告别云养猫，真切的拥有能够一直陪伴着自己的猫，相望相守吧。 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和大家分享了几封真挚动人的家书，你是否也有家书想要寄出呢？对于你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闺蜜朋友，还有心爱的他，欢迎你把想对他们说的心里话写成书信分享给我们。 我们的电子邮箱是 rbc@fm982@163.com。家书已经在982青春联盟平台播出，将入选蜻蜓 FM 家书节目，透过互联网让更多朋友听到你的心声。家书情感线，留住你的青春信件，下期见。 一封家书，情系心头，千万思绪难解乡愁。全国首档大学生说给父母的话家书项目，全网倾情发布，发起单位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节目平台北京电台高校广播联盟，新媒体支持蜻蜓 FM， 携手运行倾听未来。 送给你们17岁。